你总在窗前看着人来人往，你眼中仿佛总有一点点忧伤，你让人感到迷惘。他们说你就是那个模样，我喜欢日子过得充满疯狂，我的世界里永远找不到地场，我也许不懂害怕。他们说我就是这个模样，我以为我的幻想没人愿意听，你以为小说里才找得到知己，其实我不很确定，难道说你也有一样心情？ 你在等待谁？是不是一颗悸动的心，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情绪？我看见日子总得有些改变，改变了谁能担保直到永远？永远的思念是否不会沉淀？沉淀的真心有谁能看见？那又何妨？